反反复复难以抗拒。

有点毫不疲倦，不再埋怨，愿你体会，愿你体会，多少心碎多少醉，是泪或是笑颜，全是为你真情绝对，不曾改变。 遥远的思念